嗨，各位leaders，然后或者是组织有小组长，或是团队伙伴们，真的很开心又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leadership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在带人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上次有提到说我有几个方面想要分享，那就是像是我们有提到的安全感啊、方向感。那上一周我聊到的是安全感的部分，我本来想要继续延续其他的部分，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东西关于安全感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呢也会再花一点时间再继续跟大家来讨论这一块。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来问一下，你的安全感通常来自于哪里？对，就是做怎样的事情会有怎样的情况会让你有安全感。对，比如说男女朋友之间，可能男朋友常常报备，或者是女朋友不跟别的男生传简讯会让你有安全感吗？那或者是你跟你的团员之间，还是跟你的 leader 之间，怎样才有才会有安全感？那我想要说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有安全感，但是事实上你内心真实的平安跟安全感还是来自于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花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去跟他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缺乏安全感或是安全感不足。可能很多时候你在家里并不是一个意见会被听见的，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声音不重要，所以你在跟别人表达一些意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没有安全感，觉得不会有人在乎你说什么。那又或者是说，有的人可能小时候经历了一些被遗弃或被拒绝的事件，那你也会觉得在跟朋友交往或者是在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常常会很怕被落下的这些没有安全感。但无论那个是来自于哪里哦，那我都会希望大家如果生命中有些事情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来检查你的心思意念，那求神的医治来帮助你。那我今天想要更多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带给我们的团队安全感嘛。对，像上一次呢我们有提到非常多点，比如说呢你可以分享一些情绪，对不对？那也可以呢就是让同理啊、聆听啊，然后呢展现你的脆弱。那今天我想要更多的分享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太多可以讲，所以呢今天还要提到的是另外两个点，是我觉得我在服事的过程，真的是以前工作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的 leader 这样做的时候带给我很多的安全感。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安全感有时候来自于一个长期的信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对很多事情都会有不安全感。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增加安全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不断的看见这个现实，就好像神他是一个现实的神，当你跟随他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感觉到他与你同在，你对他就会有很多很深的安全感。而身为一个 leader 呢，其实也是当你是一个说到做到的 leader 的话，其实会带来你的团员很深的安全感。也就是今天你说一个方向，一个很确定的东西，那你说到了并且做到了，那他就会更多的信任你，就好像信用卡一样，你花了钱缴款了，那信用值就会增加嘛。如果你刷了卡没有去缴款，一直让它循环利息的话，那你是不是你的信用就会亏损嘛，你的连增的信用记录就会不好。所以人也是这样，你的话语就好像刷卡一样，是代表你个人的信用。那我们 leader 呢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说到的时候就要做到。但我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这个东西给捆绑，而是如果当我们有没有可能今天计划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或者是我们在处理别的东西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难道 Juni 我就要做到才能证明我是好 leader， 或是才能证明我是一个给人安全感的 leader 吗？我倒不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就能够证明什么。我想要更多的，比起说到做到，我想要更多的来让你们明白，其实你做不到的时候有说明，或者是你发现你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不要硬撑，你更真实的展现你自己也是一个安全感。就好像是说呢，今天呢有好多事情在你的手上，不只是你上对下哦，如果你对你的 leader 也是，如果你发现你有十件事情你只能做到六件，但是你硬做好像还可以做到第七件第八件，但是第九件第十件事情你其实是做不来的， 但是你为了要展现你可以做得到，你就硬撑把它做完，那最后做的是一个虎头蛇尾或是草草了事，你的 leader 也会开始对你没有信任感。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明确的界限会帮助你带来leader 对你的安全感，也会带来你的团队对你的安全感。如果今天有许多小组员来找你，他们有很多烦恼，然后需要你解决，然后呢，你把一整天都排给他们，一整天你就是见了五个人，第三个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很累，第四个的时候你已经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第五个的时候你已经不耐烦了，请问第五个小组员会不会也对你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跟我约了，你答应我，可是你好像很没有 energy， 你好像很不想听我说，甚至你好像不耐烦耶。所以其实我们要更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欣然的接受自己的能力的限制，我们的时间的限制，才能够真的去做到你给对方的100%，或者是给他的专注力，那这样子才是真实的自己，能够帮助别人得到安全感，也给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界限跟保护。所以其实今天要带下团队的安全感，更重要是 leader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你维持在很健康的状态，你随时呢因为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因此你很喜乐的在服侍当中，你的团队就会更有安全感，因为它在一个快乐的环境，是一个舒服开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其实上一周有提到嘛，你要给对方有很多像是开心啊、信心啊、方向感等等的，那开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安全感也要建立在当你说了就尽量去做到，当你做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去接受自己做不到，但是你要去跟你带领的人、跟你工作的人去解释你做不到的原因，不要硬撑到最后却交不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那反而是对团队的一个伤害。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呢是在以前呢 Passy Ashley 是我的 mentor， 那我一直在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第一个是他是一个非常谦卑很愿意学习的人，那再来呢，其实有几件事情是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好惊讶哦。我记得那时候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因为我还是空服员，所以我很常很忙，那他 as a passer 他也非常的忙，有时候我们就很难约到见面或是一对一的时间，那有时候约了又失败。然后有一次呢，我记得我真的忘了是什么事情，我们太久没见面，那你知道人久了不见面又才刚认识，所以关系还不够强，那他就说了一些话是比较直接的，那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敏感度很低的，所以我是那种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打电话来跟我道歉。我那时候超惊讶的，我觉得哇，一个牧者居然可以打电话给我真心的道歉，告诉我说他早上不应该这样讲话，他很抱歉，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发现他这样讲话可能会让我受伤。虽然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忘记他说了什么，我也觉得没差，可是因为这样让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可以跟随的人，而且他这样子做让我很有安全感以及被保护，因为他在道歉的时候代表他 care 我的感受。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那我们都有可能犯错、说错话或者是说气话的时候，其实适当的道歉或者是在对的时间点说出抱歉，并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你是 leader 你就不能道歉，反而因为你是 leader， you know who you are， 而你看得比较远，因此你可以道歉。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呢两件事情是可以帮助你的团队跟你带领的人有安全感。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犯错了，我们需要真心的扛起责任并且道歉。如果我的小组员有一次我真的记得我们的小组员有一次那时候我还要再带小组，那我们小组是在办公室然后最吵闹的地方进行，因为就是在一进门的地方会议室，所以每次我们小组时间的时候呢，别的小组员要进来的时候就会进门然后一直跟我打招呼。那我相信就是难免嘛，因为就是教会可能我们就常常会被看见，所以很多人会认识你，你不一定认识他，那我是那种别人跟我打招呼我一定会回去会就是跟他回应一下。有一天小组结束之后，我的小组员就私底下留下来跟我说， Juni， 你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进来，你一直跟他打招呼，其实我会觉得你好像很没有在乎我说的话，我觉得很被忽略，而且很被打断。哇，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然后当下我也觉得哇，我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就很真诚的跟他道歉，因为我能理解，我同时当然也可以替我自己狡辩啊，我说诶，人家跟我打招呼啊，我总是要回啊， blah blah blah， 但是比起这些我不在不是我小组员或是我没有那么认识的人，眼前的小组员是我更重视的人啊，所以我知道说这个 priority 其实我应该以他在分享的事情为主，那我知道是我做错了，所以我就很真诚的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让你有这种感受，我忽略了，其实我当下没有想到原来这会造成你这样子的不舒服的反应。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提醒我自己呀，其实我在小组的时间，那不管有多少人跟我打招呼，我不应该觉得别人觉得我不回应好像我不理他们，我应该 focus 在我真的在乎的人。所以呢，这个道歉也帮助我们后来就是非常顺利的和好。那我觉得leader 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当你越成为 leader 的时候，你的限制也好，或者是说你的品格也好，一定会更受到许多的锻炼，而那是好事，因为呢你将会带出不同的果子，那这些呢果子呢都会以你为榜样，但也不要因为这样就有压力，你需要更真实的做你自己，所以当你更真实的做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品格被锻炼，然后呢你就会不会因为想要遮掩自己一直做不好的地方，或是一直不断在罪里面犯错的地方，而成为一个不真实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其实 leader是难免你的所有做的事情都会被放大，但这并不是坏事，这会 push 你成为一个更被炼净、更被建造的一个人。OK， 好，我们期待下个星期我们就会讲到关于方向感的话题。那关于安全感，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分享。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回馈，也可以让我知道哦。我们下个星期见。